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非洲地区筹委会7月6号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高度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业绩，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非洲国家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，以使意义深远的2017年成为一个人类共同的喜庆之年。另外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缅甸筹委会成立仪式，7月5号在缅甸同宗医学研究所举行。